好，这个，那刚刚讲到这种父子啊，那我们还有就是要用生父子，但生父子呢，像同学上次不是有人就买了一些回家嘛，对不对？那同学，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较适合用熟父子，什么时候比较适合用生父子啊？其实用生父子一用的话，大概我们通常用个五钱左右了啊。那同学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用的生父子啊，你不一定会感觉到精神体力都好起来，因为生父子是泻药，但是它会把你的阴实泻掉，所以用生父子跟用重剂量的熟父子的意义啊，其实是很像的。那这个好，怎么样？阴虚就不要用，对，对对对。那但是这个阴虚，这是一般论啊，我们要看这个阴虚是不是阴阳两虚。当然，我这样说好了。最标准可以用生父子的脉象就是腹股脉，腹股脉就是腹在骨头上的脉。好，那这个腹股脉其实甚至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是有腹股脉的人多半就是有癌症，或者是跟癌症已经很接近了。那腹股脉我们在中医基础的时候有教啊，就这个能脉呢，浮取中取呢都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呢沉取呢会觉得怎么这个脉哦，整个脉就这样紧紧的贴在底下最底下的骨头边，然后又很有力。那这个很沉又很有力的这种脉，那这是一个阴实之脉。那这个阴实之脉呢比较适合用生父子。那如果说呀，你用了生父子啊，你可能会就是照理说该有的药性是什么呢，就是你随着吃生父子的汤剂，一天一天这样子喝着喝着，你的那个脉啊慢慢松开，就是从很紧很沉的硬邦邦的这个脉啊慢慢松开，变成说是一个很虚的脉，那这样就对了，就是把阴实之脉打成阳虚之脉，就是纯粹的虚的脉。所以那当然我说沉而紧或者是沉而很弦，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脉好像勒的压到底下那种感觉，那样子的脉是适合用生父子的。那这个像大概是几十年前吧，而且先不要讲往事啊，先讲生父子的用。你们买的生父子，它都是盐卤腌起来，上面都是盐巴渣渣，对不对？那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切薄片，然后呢放到清水，比如说自来水，对不对？就是泡一碗水，把它泡的那个盐能够洗掉脸，不然的话，你一锅汤煮起来啊，咸的不得了，你也喝不下去。所以呢就要把那个盐巴就放大概两个小时吧，就是每半个小时换一次水或者自来水开一开冲冲，把它那个盐巴先洗掉，再拿来炖入药。然后我们现在才要买到生父子，虽然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内线管道买得到啦，虽然是毒药，可是哦，像在扶阳讲记，就是刘立宏跟卢崇汉先生写的那个书里面，就会想到说其实啊，腌这个父子用的这个盐卤水对它的阳气是有一定的破坏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种盐卤腌的生父啊到底好不好用啊不一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用。那所以我觉得我目前为止，我们家做神父教或者我吃生父子的汤剂啊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药性有点被破坏了，搞不清楚。但是原则上呢，就是用生父的话啊，就是 主的话也是像熟妇泡，用泡妇子，像卢琼汉如果神用的话，他都是先煮一个钟头啊，再加别的药，就是煮超过一个钟头总是比较安全的、啊。那用生附子也是差不多这样，就你煮超过一个钟头呢比较不会有事。可是生附子哦，你真的煮到太久，也有我有看过别人反映说，那个煮的那么久又煮成好像熟附子去了，你知道，就是破泄阴血效果不很好。所以煮附子，我虽然不，你如果要开给别人那就安全起见了、哦，但是自己在家试药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哦，时间无论生熟，能煮多短就煮多短。就比如说，你用这个火力煮一个钟头以上，喝几口，看会不会麻。如果不会麻，你同一个药房买的同一个药，对不对？你下次煮的时间再缩短一点，就是缩短到那种一碗汤下去呢，隐隐约约有一点麻的那个极限值。那个其实那个地方其实效果最强，就是自己吃的话火候可以自己调，但一开始的话你至少要先煮一个钟头别人煮死人，但是渐渐你就开始慢慢缩短到微微会有麻的那个临界点，这样听得懂吗？那煮的越短时间，生附子破阴时的效果越好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用药的感觉。那当然同学你一定要记得哦，用附子剂什么生冷什么的那些都一定要不能吃哦，什么萝卜空心菜什么那些都不要沾到啊、哦，这些都要很小心，因为你的生活一整天的生活要分分秒秒保护住那个附子剂的药性，它才会有效哦。这种良药是非常脆弱的东西，那你要如何能够保护它一个月？你同学啊，你不觉得这样子真的可以开给别人吃吗？就是谁谁谁跟我讲说啊，我认识的人什么，他肾衰竭怎么办？我们给他一个药吧。我不知道他吃了这个药会不会继续肾衰竭，因为他其他时候，因为他也有人家老人家肾衰竭，对不对？他家也有那种就是孝子贤孙啊，对不对？啊什么啊，多吃水果啊，什么多什么，就是都弄得乱七八糟，所以不会开。那糖尿病的人更不要提了，只要会验血糖的全部给你翻脸，哎，吓都吓死了。你们现在能够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他这样吃中药，然后血糖飙高一段时间都不怕吗？你找得到这种勇者吗？那像刚刚有同学跟我讲说，你说你吃附子剂是三四两的附子煮多久？ 不到一小时， 吃了也会有麻倒，对不对？那麻倒之后呢，人家医师好像帮你量血压，说是他血压的时候只有40-60，就吃完附子剂麻倒之后血压可以有那么低、哦、一般血压40-60是练功有成的人才会有的，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有的时候吃附子剂是有些接下来的那个结果人家会吓到、哦、所以那同学还要记得一点，就是不是每一种高血压都要吃附子剂，我只能说台湾这边90%的高血压都吃附子剂比较有用。可是，哎，你有刚刚你要不要告诉我说附子剂治高血压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你看过人家治？ 没有，他高血压掉不下来。 掉不下来， 只是中风一号而已。 中风一号，那后来吃附子剂就下来了？ 因为他有抽烟了，现在有戒烟，看看。 戒烟有差吗？哦，那这个，我就说我们不要说高血压，我们不要说那个，不要说那个啊、糖尿病，我们来说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因食症——肥胖。啊、哦，肥胖用附子剂有没有用？有用啊，好用啊！像林海夏先生的医案常常在网络上写，说什么什么一个大胖子，他开始开附子以后啊，原来那个人是一天到晚发热出汗的，吃了附子剂以后，吃了生附子之后，哇，整个人发冷，然后哇立刻瘦一大圈，这也是破阴食啊，多余的肉就是阴食啊，哦，那就是物质的东西属阴嘛，对不对？能量的东西属阳，那这个像我呢，就知道说。 如像我们虽然还没有教到真武汤，但是又讲到附子剂就一起讲啊、哦。像真武汤啊，我们现在就正式教真武汤的时候，我们谈真武汤在感冒上面的运用。我们现在讲附子剂整个一起讲啊、哦。那像真武汤治肥胖好不好？我觉得真是好的不得了，因为不容易复胖，就是把全身阳气补足了之后啊，多余的肉都代谢掉了。就是可以这么定义哦，几乎可以这么定义哦。就是你想想看，胖子就身体很多东西代谢不掉，那些代谢不掉的东西是阴还是阳？阴，对不对？所以胖子当然是阴食，这是不一定，是每个胖子都要用附子啊。我觉得理中汤也可以用啊，你只要增加人的代谢能力。只是总的来讲，人的代谢能力哦，能够恢复的很好是真武汤啊，就是这个附子、白术、生姜、芍药啊，干啊，还有附竹草啊，还有茯苓啊，这个五味药的真武汤啊，它是一个增加人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一个很强的药。那真武汤的这个伟大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说它增加人的新陈代谢？因为真武汤是某一种病的特效药。就是有一种人啊，他到了冬天，尤其是老人家，到了冬天的时候皮肤痒得不得了，那个是真武汤。那你想想看，为什么一个比较虚比较老衰的人，他到冬天会很痒？因为冬天到了，人的新陈代谢都变弱了，对不对？他根本来不及生出新的皮来抵挡这个空气的侵害，所以他的皮就长期处在那种旧皮已经老死，新皮还没有长好的状态，那于是就到冬天发痒得不得了。那冬天发痒的特效药是真武汤。那还有一种人的，有一种病的特效药是真武汤。但这个病有两个来路，如果是肝脏的毒太多的话，它叫清肝毒。但是就是不是肝脏毒太多，就是有一种人啊，他是两个脚，尤其是小腿啊，长满那种凸出来的红肿块，就是整小腿上都是红豆冰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是水毒下沉造成的。那个你用真武汤才会好，就是小腿上面都是红肿的，一坨一坨的那种。那从这些旁敲侧击的点，你就会知道真武汤对于人体的某一些代谢功能有非常强的效果。那可是呢，真武汤减肥一样是怎么讲，大大的受到消费者的排斥。就是我真武汤减肥好称之为水落石出法啊，就是呢，你先真武汤减肥，你头三个月一定会先爆肥，然后呢，你再继续吃，然后你的肌肉就会慢慢，那肥肉就会慢慢消掉，然后呢，剩下什么？一身蛮健美的肌肉，就是它会先让你的身体长肌肉，然后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那个动的功能去代谢掉这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再因为你知道。一公斤的肌肉一年可以烧掉45公斤肥肉嘛，就是健身房的广告词嘛，对不对？那就他先让你花三个月时间长肌肉，然后这些肌肉会帮你把肥肉烧掉，所以但是你在只长肌肉还没有烧肥肉那段时间，你会爆肥一圈。所以是真武汤吃了一个月两个月，突然说我吃不下去，我现在已经很丑陋了，他就是。所以不要说到救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就在一个减肥你要活成大人没有办法被接受，大家都知道宁愿吃那种苦寒的那种泻药，然后今天吃今天就少两公斤，然后就觉得啊有效有效，可是那个有效是把你的身体弄坏啊，你怎么没有想到说要让自己身体代谢功能很好才是真的有效呢？所以这个就是我昨天之所以会跟陈都叫吐苦水啊，我就说，我就觉得说，其实隐隐约约还是会被触动这个地方。就是一旦你学到了火神派这个领域的法，你就会觉得中医好委屈哦，要做什么人家都反对。你知道，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要玩这个玩具，大人说不准玩，要吃这个不准吃，你知道，就是欲足的不得了，那种感觉真不舒服。那火神派最基本的论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是阳的世界比阴的世界大很多，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论点。 那像我们讲到身体的好或不好，就是最健康的病叫做阳实，对不对？只是单纯的小上火而已。然后呢，再其次是阴虚，对不对？然后再其次是阳虚，最恶劣的状况就是为阴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阴跟阳在中医的世界，这个善恶的判别，大家就很清楚了，是不是？所以，那我有上次在上课有跟同学讲，现在是一个阳虚阴实的年代，我们人都喜欢抓住有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看到了西医的数据或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的人格就是很容易去接受那些数据带给我们的一切情报，虽然那个数据或者是什么东西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就像什么血脂肪这种东西，我是说到底血脂肪多或者少跟人的健康有没有什么绝对相关，实际上就是迷耶。因为我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冰冷的，那他的很多脂肪都凝结在手脚这些冰冷的地方，那如果他抽到血很干净，就叫他比较健康吗？他就比较不会爆血管吗？其实那种身体都是冰冷的人，他身体血管都黏的都是那个油，可是他是最容易爆血管的人，可是你不一定会验得出他的血油很多，因为如果他吃暖药，身体暖回来了，然后血里面油都融化了，对不对？像春天来了，这个冰融化了，他都测到那么多油，那或许其实他那时候状况还比较健康一点啊，就是不会凝结油比较好吧。可是这种数据是不一定有意义的数据，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常常在讲的，西医真的有很诚恳吗？就好比说我去看我老爸的时候，因为我老爸管西医院嘛，那我进电梯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妈妈带着小孩，就两个孩子啊，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子，好像是感冒，就是刚拿了药，然后这妈妈就充满爱心的这样叮嘱她的孩子，医生给的药要记得吃啊，感冒的什么退烧啊、消炎什么那种，对不对？就是调药，然后就充满爱心的叮咛小孩要乖乖吃啊什么，就是她对于她拿到的药，给她那个药的医生，她是那么的虔诚，对不对？那么的，就是乖。然后我上到那个医院的12楼，然后再走上屋顶到我爸的办公室，那我那个老爸西医头子，他的口头禅是我感冒从来不吃西药的，没有什么药是有效的就做生意是一套，自己做是一套嘛。那就是这些西医院他训练出那么多虔诚的病人，然后他本人是没有在信，那这怎么办呢？现在都是，现在我都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他那个对于西医真的是信仰非常坚定哦。你不管他讲什么，他都会，就是有些西医的数据会让他不会相信你，这样子总是找得到一些不相信你的方法。那所以大家，你们觉得你们要不要练火神派啊？我觉得练火神派人生充满委屈啊，这不是比较快乐的不是一个比较快乐的方法啊。有啊，但是效果一定是治感冒我就用科中啦。可是呢，要治那种慢性的疾病哦，奸细你父子要5两8两那样放，你科中没有办法啦，就是可能还是要自己煮这样子。那这些就是关于这个火神派这个论点，我真的是说。讲到这里的话，我们现在就算说火神派值得复兴，对不对？可是你真的要复兴，其实是没有什么人能够跟你合得来了。就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大家吃药都不乖，像这种附子这种补阳气这么脆弱的药。他又要说不行啊，我要吃镇定剂什么，我要吃什么降血压的药，我要吃什么降血糖的药，掺杂这些药的情况下，附子补阳气的效果是不太会有的。像大陆唯一可以顺利开药成功就是炉火神，他是西医那边一病人丢给他，他接下来他那个病人到好之前就不用再碰到西药，就他有这个能耐去镇压住他周遭的西医，那西医在他面前都不敢出手这样子。 那像其他的，即使像是刘杜周教授、郝万山教授，我想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是要跟西医共同协商怎么处理的。那至于说我们看到啊，这个网络上这个尼海夏先生的汉唐网站骂西医骂成这样子，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们说，现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像是彭义俊先生、黄成义先生，我觉得彭义俊先生、黄成义先生为什么要写书？写书是为了泄愤，对不对？就是那种受到各种各样的委屈跟藐视，就是以他的人生体验、他的用药体验，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没有错的，可是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到最后。彭义俊先生只好就是被人来了，就是说拿个西医检验报告怎么样，他说你既然西医知道你这病怎么医，你就给他被抓赶走了。我跟你讲这句话我多想呐喊啊，只是因为我现在想要呐喊的对象都是我家里面的长辈，所以我不敢吭。就是你既然要讲的这个西医这么神啊、哦、就是我跟你讲，西医在走投无路的发明病名，你知道吗？就有一个莫名其妙他的那个大小便，大便很不规律，然后他最后问辨析，最后西医就说啊、哦、终于找到你什么病，就是大肠造疾症，然后一个病名哇发起来了，不得了，我开悟了，你知道，这样回来睡觉说现在你知道了吧，我是大肠造疾症。我说我在家里面啊就吼了，你知道，但是那个对方是我的舅舅，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说什么混账，怎么会创造病名，你一一看啊，然后只这样子讲啊，都要恨了我多久。就是真的不能讲，你知道，就是如果我是彭义俊，就是人家来的是那种跟我不相干非亲非故的，我把你骂了回家气死啊，就不太会有什么关系，对，死也是死你家的。可是我现在是气死的人，就是我自己家里的，我不敢气他们，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就像你平常都蚂蚁吃西药，你感冒就不要来跟我拿中药了，对不对？那有时候又来拿，然后我又要开，他觉得说平常一天到晚都被你看不起，然后现在又要来拿药，我就感觉很贱，你知道，我很贱，好，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一天一天能够了解那个台湾几大名医的愤慨啊，就是每当你的那个医术进步一点点，又多问一点什么的时候，就会那个愤怒就开始加重，啊，非常的难过，就这种人就非常难过。所以我们会听到伟大的尼海夏先生在叫说：“我不要当医生了，对不对？”那至于黄大夫跟冯大夫，他们自有泄愤管道，对不对？就是写那种专门骂人的书啊，什么一一以及什么一零浩劫什么，是不是？他们有泄愤的管道啊。那我现在是觉得我不敢。我一开始我就因为我同时在教庄子课，我就跟同学说，我们不要用不怎么样当做做事情的动机。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啊，都以为我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我会说呀、啊。我不要像尼海夏先生一样去帮人看病，面对这些欢得要死的病人，那我就不用受这个气了。那我不要像彭义俊那样子遇到那么多忘恩负义的病人啊，我只教学生，我就不要受这个气了。我就是用不怎么样来逃离这些他们面临的负面情绪。可是逃到今天，就逃到昨天晚上，我跟陈助教讲说，你觉得我是一个不想帮人看病的人吗？陈叔想说我看你都哈死了。就是你知道学了之后就会觉得用比较对吧，学以致用还是比较，不然的话像我每次都在跟学生讲，我看病时教书期间不看病，因为我很怕看病我会生气，你知道，就病人，当我跟病人之间还没有建立到良好的沟通的那个平台的时候啊，很难做个沟通。可是呢，像你们有同学他家里面小孩子生病打电话给我啊，我都尽心尽力的，好像高兴得不得了，就是非常矛盾，你知道。当我决定不要受这个气的时候，其实我在受另外一种气，就是我很郁卒，而且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做了就会生气。所以就是拿这种负面的思考来开头实在不是好方法，我自己觉得我过去的方针是错的。 那陈独角仙提出了人间乐土啊，他现在听说澳门要开业，中医要开业，只需要钉子跟钉锤就好，就钉一个招牌，他们都没有任何审核你资格的系统存在。所以我们是在想说，将来要大家共同投资哦，到澳门租一个房子在那边看病。因为真的是憋坏了，就是你明晓得这些方法很好用，而且历代的 DI 又那么齐全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用，怎样会发生什么状况，你都已经摸得很熟了。然后父子平常也在用嘛，用得也很顺手，但还是不给你用，就是那种，就是啊不舒服。那你们现在是觉得怎么样呢？你们现在会有没有兴趣说什么？如果冬天容易手脚冰冷，我就每个礼拜吃两节斯米他来保养，然后呢，父子就像一两两加上去来体验一下，其实是一个蛮值得体验的事情。因为阳气不运气，就像火神派讲到便秘，根本没有我上次教的那么复杂的东西。他说你的身体能量不能运行，你什么东西能动啊？对不对？上次是谁跟我讲说？阳气关系到人中空的器官，那谁跟我讲的？啊，你告诉我什么？那什么？啊，对，南投那位先生讲到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的命门之火啊，肾阳不够的时候，凡是你中空的器官都不会动，就是心脏会荡掉，大肠也会荡掉，就是这个事情太要紧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在观念上面跟同学讲一讲。那但是你会，我现在就觉得说，治疗糖尿病、治疗高血压最简单的方法，今天跟我讲了，我下礼拜会讲更仔细一点。但是你们听了以后是觉得怎样？从此以后可以普度众生，还是从此以后委屈的过一生？啊，你会觉得你可以普度众生？众生有那么乖吗？你是混哪个星球的？啊，这样的，哦，你妈有那么乖啊？ 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你就跟他讲，说啊，那怎样怎样，先骗他一些，还没有事再说别的。 那如果今天出去不小心喝到冷水怎么办？ 没有，因为他整天我管。 啊，整天都你管了，好像有集权暴力压榨他的病人，可以有办法救啊，是这样吗？你知道，就是有一件事情，我看到别人做，像林海山先生，他会说，你这个病就交给我，你既然不会做决定。我帮你做决定，就是他的一种爱的表现。可是我觉得我呀，对人是那种尊重原则放在最首位，我都是那种如果你要我说服你，不如你去死算了。就是我宁愿看你死，我也不想花力气说服你。就是我有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跟人的那种入物的那种洁癖，所以很麻烦，你知道吗？我不喜欢替人家做决定，然后也不喜欢说服人家怎么样，所以就到最后就出手的机会比较少啦。那不过至少我觉得教教书还是不错，至少这个方法大家可以知道。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帮到别人，但是至少我们自己知道说大概这些病啊，怎么样可以保养到很好。那如果你吃药期间血压飙高，那个血糖飙高就不要怕啊，千万不要怕。而且记得啊，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不可以故意不吃淀粉的东西啊，还是要吃。但是我昨天在基础课有讲，现在再讲，就是说不要去吃五谷杂粮米啊，要吃精米，因为五谷杂粮的气会往外走，精米的气会往里面走。我们要把这东西补进细胞，所以一定要吃精米。再来米都不行，更何况杂粮米啊！现在大家都会说啊，这种慢性病啊，就要粗食，对不对？吃什么那种五谷杂粮米比较好？其实这都是一种一般的江湖传闻啦。实际上，我们开药的时候的方法不尽然是那样子。那现在还有就面临到，就是出手的时候面临到那个难啊，就是能不能停息啊？而且被西医的威胁，就是。我真的觉得西医威胁人的能力好强哦，就是好像说，你知道糖尿病的人停掉血糖药吃中药啊，血糖高一段时间没关系，他们真的不会觉得没关系。我觉得现在西医已经把人教育到很彻底，好像血糖高一点就会怎么样一样，你知道？就 就是万一我血糖很高昏倒了怎么办，万一怎么样怎么样我眼睛瞎掉怎么办，就是眼睛瞎掉不是血糖高几十年才会发生的事吗，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紧张这样子，那就是你光是帮他治疗的时候他就已经陷入痛苦的深渊了，哦，那高血压的药又不敢停对不对，然后一停，而且说真的不一定很好用，就你停高血压的药然后开这种附子剂的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他会昏哦，因为附子剂还没有很有效，可是血压药一停掉他那个冲到头上昏的感觉其实他还蛮受不了的，虽然我们可以加磁铁啊什么前阵安神的药帮忙调，但基本上是有一个难度，但是比如说前一阵子吧，我叔叔在美国中风啊，那天他才50出头，他就是吃降血压的药吃到后来就中风了，那但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片面的说法，因为也有人因为硬的不吃降血压的药以至于血压高到中风，我们不能只能讲一面对不对，不是为了我们今天中医被抹黑了我要报仇，所以要抹黑西医，所有的医都挑对我有利的例子来抹黑人家，那不是这样子啊，只是说这个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在教庄子课比较有明显的感觉到一件事，就是我认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格啊，他做决定的标准基准是怎么做可以得到好的结果，所以我做这个决定。那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人格，他做决定的基准是我怕这样，所以我做这个决定。你知道吗？就你的决定是因为要好，还是因为我怕会怎么样而做的决定？那这两种决定呢，它的引导到的方向跟结局是不太一样的。那在这个，就像我常常说，西医往往让人做的一些决定是用怕来让人做决定，对不对？就是说你万一不吃这个药，如果不吃这个药你有可能会怎样怎样，如果你不吃这个药你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用恐惧来督促人做决定，也因此在学习中医的这个业界呢，会很珍惜倪海厦先生在网站讲的一句话，倪海厦先生在网站上面讲说，我要告诉大家，不只是网站，他教书也是一样，他说我要让大家认识一件事，就是什么叫做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要的是健康的身体，而不是怕这个病恶化。那如果你要健康的身体，那我提供你这些药方你不要担心，心情要开朗，我们往健康迈进，但是不是怕会怎么样，因为我想大家是台湾人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美国人更知道，像美国人啊比较有这种经验，就是他们因为害怕什么什么，所以就在吃什么西药，怕血压太高吃血压的药，对不对？可是他们也知道吃了这个药有副作用，身体可能更坏，所以就是用这个恐惧，就是这个恐惧跟这个恐惧相比，哪一个恐惧比较大就是输给他，对不对？就选择一个恐惧最低的决定。但是这些恐惧最低的决定在医疗这些绝症的时候，它可能可以让你拖久一点，那些恐怖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闷闷的再活一段时间，可是这些基于恐惧而做出的决定不能带领你到健康，就是一旦用这些恐惧做的决定的话，你一辈子只能够在不要坏下去这条线上面挣扎，你跟健康是很遥远的。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基于这些对自己肉身坏下去的恐惧而做的决定，到最后你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要坏得那么快，不是得到健康。那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那这个心态也就关系到我们说的阴与阳的问题，就是你以阳的心态还是以阴的心态在做一件事情，你是用一种正向之心还是负向之心在做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比较习惯于用负向之心在做一件事情，就像如果你是正向之心要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我要健康对不对，我就知道我不能太劳累，我就知道我生活要规律，我就知道我不能够生气对不对，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这些事情做的都会帮助你更健康。那但是用负向之心的话，就好像怕工作 做得不够好，拼命改，然后感到身体很虚，或者是怕家人觉得你不够爱他，拼命努力，然后弄到自己很累，然后到最后累到快要撑不住了，要只好来吃药，然后这都已经整个是在负面的世界里面做事情了啊。所以，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说你啊，我们在生活里面检视自己，我们真的是要一颗正向的心，那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做可以让我们得到健康，而不是不死而已？就不死而已的状态，你其实每天都活在这个疾病可能恶化的阴影之下。哦，那这是一个。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西医，不是在说这个。就像，肺结核，对不对？肺结核中医药弄得很好，还蛮花功的啊。药钱也多，你先用那个抗生素把它杀掉，我们再补啊。我觉得蛮简单的嘛，不是说中医不能医，而是就比较简单。那你说，比如说同样抗生素比较有效，梅毒对不对？梅毒如果你用土茯苓的重剂量中医怎么样吃，也不是不能医好。但是每天喝那么多汤，那还不如啊去打抗生素，然后呢什么，先吃一些核桃来把肾保。挡住不要被那抗生素毒得太惨，然后最后再吃补肾药就比较快，知道？我不会觉得说什么病都一定要是中医，但是终极来讲，如果学中医的话，你最好是能够用中药来让自己健康起来。请同学不要忘记，我这课在教伤寒的感冒的方之外，其实我一直有在回归到金匮要略的补药篇，对不对？而这个补药片的意义就是说，同学一定要记得，真正的好医学是能够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更健康的医学啊。不要说人，因为现在很多人也会，像他吃个补药，他也会说，哎呀，人不要常常依赖补药啊，我们要自立自强，健康起来。我就觉得吃药比较简单嘛，啊，就是，但我往往会觉得我呀。我最近有一种很负面的乐趣啊，就是所谓的化悲愤为力量。就有的时候我会看到认识人或者家人他身体不好，会觉得他可以吃什么补药，然后到后来他因为一些其他的决定，他决定不要吃了，对不对？那我当然会觉得说啊，我说了这句话然后他也不吃啊，怎么样，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吃，所以我最近每天都喝很足够的补药啊，什么肾气汤啊、肾中汤啊，然后喝，然后觉得说天哪，就是都已经37岁了啊，还说身材变好不错啊，就是吃补药，就有很多那种很无聊的乐趣，你知道？就你不吃补，那我来吃，你知道？就是因为对方不领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像前阵子在家里面看要不要给外婆吃肾气汤的，或者一些其他因素，他们没办法吃的。然后我自己在家吃生气汤，然后就觉得啊，有吃真是友好啊。所以到最后药还是自己喝掉了。但是我真的会觉得，就是我们教过的补药啊，同学当作是吃着玩，也不妨试试看吧。啊，真的，就像我前阵子不是我说李中康吃的好凶嘛，对不对？那真是一种乐趣啊，就觉得你身体有变好啊那种感觉。像我从前都觉得我们的身体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像我从前常常说我的身体没有我妈妈跟我外婆好，就上一代的人身体比这一代好，我们这一代好像从小啊吃的东西或者吃的西药比较厉害一点。那我最近呢，随着我妈妈的衰老跟我的进步，我最近会跟我妈说，妈，我现在身体比你好了。就是慢慢追上前人的这个水平啊，这样子。而且你也不能说西医发达了什么不好，就像从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40几岁、50岁，现在平均寿命都70岁、80岁了，这个你不能说这不是西医的功劳哦。美国的话，你有好多老人家，对不对？他们一辈子没有吃到西医，他们也活到70老80，就80、90岁的人还开着车出来玩，还是很多哦。就是以不死这件事来讲，西医其实还蛮行的哦。你不能说什么看西医必死无疑哦，没有。我不是这么认为，只是说你要享受一个健康而舒服的生活， 那西医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就你吃了什么西药，总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会爱困啊，或者没精神啊，或者心情烦躁啦、啊，或者眼睛干啦、啊，就是你要过得舒服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就是要拖着我，那要长寿，我并不觉得吃西药一定会比较短命哦，没有，就是生活品质的问题而已啊。那再来呢，我们这个胜利散、通脉胜利汤跟胜利加人参汤哦，这个我都是涂灰，可见得我没有很想要同学学的多么的精。我想我们最快的速度来看它有什么主症就好了啊，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主症就不说了。那胜利散这个11+39条啊，他说哦，这胜利散已经很难抓主症了，不要了。就是他说少阴病四逆，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呢得了少阴病，然后手脚冰冷，对不对？他或者咳，或者心悸，或者小便不利，或者腹中痛，或者拉肚子，下重就是拉完了还觉得没有拉干净那种感觉。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这个四逆汤的这个药物啊做成粉剂，然后呢直接吞药散，可能这样的药效会快一点。那这个那其他的加减法呢，就是照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提出来就是这样，因为桂林古本才把这个四逆散放成这个人参甘草的干姜附子的这个四逆散，如果是宋本的四逆散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宋本这个四逆散真的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啊，就历代的人都为了注解他都已经想破头了。所以我就觉得桂林古本回复这个状态不错、哦、那这个东西，那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呢，你们就想如果你们用科学中药来调四逆汤的话，这加减法都可以用哦。就是有咳嗽的话就加一点，去掉人参加一点五味子跟干姜，对不对？如果很心悸的话再加一点桂枝，小便不利加一点茯苓，然后拉肚子觉得拉不干净再加一点那个要加一点蟹白啊，蟹白是能够把那个一些东西划开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加减法很好用，那你们科学中药调四逆汤把这个加减挂进去啊、哦、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那至于11+38的通脉四逆汤啊，通脉四逆汤是四逆汤有几味药的那个剂量加重一点啊、哦。那这个通脉四逆汤是一个在临床上面被白通汤篡掉的药，就是张仲景写这个方子是说有一种病啊，就是它是里寒外热的很严重的时候，那我们要用一些药把这个里寒去掉，把这个阳收回来。可是呢实际上呢在用这个方通脉四逆汤，我们在现在这些年的临床啊，总觉得用白通汤比较单纯干脆，就是这个212页是通脉四逆汤，211页这个35条就是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治啊。那其实我们就觉得白通汤在这个事情上蛮好用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它通脉四逆汤，我们看38条啊，他说少阴病呢下利清骨，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为郁绝，然后呢身反不恶寒，就是真的是寒气把热气都逼出来，这个人反而都不怕冷了。那他的拉肚子下利清骨有，然后里寒外热，手足也是冷的。那他说其人面色赤，就是这个东西在伤寒论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所以同学要记得这个东西，脸红通通的，在伤寒论称之为带阳，就是阳啊，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被阴占据了，剩下来最后一点点阳呢被推到最上面在你的头，所以一直身上那个阳被都挤到头来，所以整个脸红通通的。所以在伤寒论里面，如果你的脸红通通的，不一定是实热，有的时候是阴寒到极点会有的状态。而现在的这个脸红通通是带阳的人不少哦，如果你去遇到一个人他动不动是脸红通通的，很可能就是阴寒到极点的体质哦，这样的人现在好多，台湾很多。那这样的人呢就必须要把你里面的这个寒哦 拿掉之后，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阳气再收回去。那么同学在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啊，附子这味药生附破泄阴时，熟附提供阳气。可是即使是熟附提供的阳气啊，熟附提供的人给人的是一种动力，并不是热度。就像你用真武汤，其实不太会上火。真武汤你附子放了很多很多，其实也不太会上火，因为真武汤它提供你人体运行的那个动力，所以跟热度不直接有关系。如果你要热度的话，就必须要多放干姜，也是附子跟干姜的协同才能给予身体足够的热度。所以当你身体热度不够的时候，在这个四逆汤方里面呢，你就要附子之外，你干姜要放到三两，看到没？干姜就用的比较多了。那至于甘草是这样子，如我们从前在这些方剂放在一起讲的时候，提到一个方叫做干姜附子汤。如果你没有甘草，只有干姜跟附子的话，那是一瞬间那个药下去就补到你的胃气，就是皮肤表面这个防胃的胃，这个胃气就是干姜跟附子，有没有甘草它的效果一下子冲到皮肤表面来，是不是就结束了？那有了甘草，让这个药性缓缓的走，它才能够暖你的身体，不然它一下子冲到外面去。所以在这个跑外山教授提到这个实验，就是说你把那个老鼠的心脏啊、哦，如果你单用附子去强心，那个心脏哇跳得很快，然后跳很快然后就暴毙了。可是如果你用甘草跟附子一起去强心，这个心脏就可以跳很久，还一直有力量，是这样子的。所以甘草跟附子是甘草能够让附子的药性呢缓缓维持一定的时效，不然只有甘姜跟附子，那个药效就一瞬间会过去。好、哦，所以我常常说，药里面加了附子，药效就会变强，时效就会变短。好、哦，就是有这样子的调性存在。那所以它通脉四逆汤就是甘姜放的比较多。那它其他的加减法呢？他就说，服到什么？其脉急出则愈，就说这个人已经气阳气虚到都没有脉了。喝到他开始哎，重新觉得哎，脉搏有拔得到的感觉了，那这样子就是他的病要好了。那他就讲说，如果是脸色发红的人呢，加九根葱。啊，那如果呢肚子痛就去掉葱加芍药啊，那芍药可以松掉肚子，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吐的话加上生姜，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对，生姜能够降逆止呕啊，这个是一般的加减法。那喉咙痛呢，就拔掉芍药加桔梗，因为桔梗我们将来上一篇会讲，它能够把咽喉的脓排除掉。然后呢，如果呢肚子都拉了，可是脉也不出来的话，怎么办呢？他就说再补一点人参啊、哦，就是可能是这个人精液还没有恢复，身体没有那个精液去，就是脉也需要水分的嘛，对不对？就加人参之类的。那这里的重点就在于说加葱，带阳症的最基本的结构就是葱白干姜生附子啊，就是当你用生附子去驱除你下焦的阴邪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能够，然后用干姜搭配生附子，在生附子驱阴邪的同时，干姜也为这个阴寒的地带补充新的温度，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呢并不一定能够让你浮越的阳气回来，浮越的阳气回来必须有一种药呢，是好像管子一样，就是这个葱，这个药呢就是能够帮助你身体最底层的那个阳气跟外面的阳气连接在一起，然后把它叫回来。所以葱这些味药是让这个阳气得以收回的最重要的管道啊，就是这个观念要有。所以呢我们看前面这个卷十一三十五条第二一，这个他说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对不对？白通汤葱白四根，干姜一两，附子一枚，其实治带阳白通汤很好用啊，对不对？就是实际上临床我们用白通汤治带阳就好了。反而是张仲景这一条少阴病下利用白通汤，其实 少阴病下利的那个可炖补汤太多了，没有说非要用白冬汤，真补汤也可能下利，是烘麦斯尼汤也可能下利，所以呢这个不能够当一个绝对。那至于白冬汤下面一条就是白冬加猪胆汁汤，就是叫片药，他就说喝了白冬汤还是继续拉，还是绝逆无脉，然后干呕，然后发烦。发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补阳气，因为这个阳气被顶出来了，所以这样子要用片药的方法，所以就用白冬加猪胆汁。但是也是半死半生，他说如果喝了之后这个脉忽然爆出来了，那就死定了，代表还是被隔绝，那个汤的阳气完全被打出来，所以忽然那个脉强起来就死了。那如果是慢慢慢慢那个脉终于渐渐从没有到有，那这样子的话才代表这个阳药真的有补进去哦。所以用到白冬加猪胆汁方就有点在堵了哦。当然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啦。那么白冬汤要治在阳比较有效的方呢，我会比较用那个火神那个老祖啊正清安的方。正清安的白冬汤是生附子一枚，生附子一枚啊，干姜呢用现在剂量的二两，蛮多的哦啊，用现在剂量的二两，然后呢葱白放四根葱的分量的葱白，那就是正清安的白冬汤，那这个就是治代阳。那正清安在使用这个白冬汤治代阳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使用范畴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什么火神三部书啊，什么依法圆通那些书，他就讲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忽然耳朵发红发痛，他就是头部的莫名其妙的发炎，对不对？那你要判断有没有可能是代阳，就是莫名其妙的头部有阳实的状态都有可能是代阳，他就有一些辨证点，就比如说这个人呢嘴巴不渴啊，然后怎么样的，就有些其他辨证点，那你知道这个头部的这个发热其实是代阳。那适合用正清安的这个白冬汤的调理的人是怎么样呢？就是非常简单，我只要说一个辨证点同学一定听得懂，就是你常常觉得你的头是热的脚是冷的，这样子的人多吧，有没有这种感觉？会啊，有些人会有，对不对？就是倪海厦先生说的健康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健康的人是怎么样的，是脚要暖暖的，头要凉凉的，对不对？这中医基本观念里面健康的人是这样的吧，阳气能够下沉的人是健康的，所以头要凉凉的，脚要暖暖的。那如果你呢每天生活是头热热的脚冰冰的，那你的阴阳就已经不够健康了。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适合吃白冬汤保养的人。那如果上次有哪些同学啊到生源买了一些什么生附子去囤货啊，那你就找这样的人把它用掉算了，放冰箱一直放着，我也怕它坏掉啊。就是那如果你生附子不够多，那你买白泡附片，尽量在最安全的范围内煮少一点时间。白泡附片很毒哦，不比生附子不毒啊。然后呢，那当然用这种驱除阴寒的药，我下礼拜发的讲义啊，因为这今天只能上到这里，下礼拜发的讲义会给各位一些补充资料，就郑清安先生写的或者王正龙先生写的，说你吃这些驱阴寒的药，有的时候会有阴寒被驱出来的症状，比如说吃了这种驱阴寒的药，你忽然狂泻不止，因为你的身体脾胃有寒，它把它逼出来，就会有很多很多副作用，他把那些可能的副作用一样样列给你看，让你比较安心哦。那些副作用你看之后就会知道当火神派的人是多不安心啊，就是人家吃了这些药可能有这些现象出来，那你要如何安慰他？因为用阳药来调体质往往不是一两个月就调得好的，那是一个长期抗战。所以那些大陆那些用附子的人医案往往都说哦，我们这个人医道好，他用了多少斤的附子，对不对？几十斤附子这样，就是哦，所以这种种这些事情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讨论。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同学啊，虽然在有阴寒症的时候适合用附子，可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用附子，就是我不太喜欢把附子的用法推扩成什么 你明明很健康，也吃附子来保养保养，我不太建议这件事。因为如果你没有东西给附子处理的话，附子单着吃，就比如说从前民国初年的这个运铁桥先生呢，批评张氏公的弟子，他就说张氏公有几个女学生啊，就把附子当保养药吃，这样吃。那其实他本来不是那种很有附子需要用到附子的状况，只是因为火神派啊，对不对？吃了之后补阳气，阳气好啊，对不对？这样子。因为我下载要发给你们的那个王振龙先生的讲义，他也会就是说，以内功的角度来讲，补阳气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就是补阳气。但是运铁桥就说，附子中毒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马岛人，因为马岛人其实还不一定是中毒，对不对？有时候马岛效果还好一点。但是他说，看那些长期吃附子啊，没有需要也吃当保养的人，就吃到后来啊，那个皮肤有点焦黄焦黄的，然后眼睛在转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那个眼神有点死死的，就是吃到太多的时候，你那个附子会对人的神经有点慢性麻痹的问题，所以。有需要，你知道你是阴寒的那种脉啊，那你就吃。但是呢，没有需要不要吃。但是如果你有腹股脉，那是最好最可以吃的时候。或者是你脉沉紧，然后吃到松了之后，你再吃一些其他药来保养调理。就是说，那像当初啊，那个我在这里刚才有一个小故事忘记讲讲完就放人了啊，就是。谭树渠先生在几十年前曾经被日本的这些汉方医请到日本去做客，给他们做一些讲座。因为日本人的附子泡制的很不好，日本人吃附子动不动死人，所以他们日本人不太会用附子的。那就请香港的谭树渠先生去啊。那这个那招待他们，他们的东洋医学会的什么大冢进阶史树道明这些日本的经方家。那他们就请问谭树渠先生说，怎么样适合用附子？那谭树渠先生就说呀，服大锦池可用，红硕华弦不可。这个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对，但是各位可以听出一点端倪，就是附子啊。如果你的脉是浮大或者很紧或者是跳动很慢，这个浮大是阳气虚，对不对？阳气虚的人脉才会浮大，阳气实的人脉是收敛的。然后呢，这个人的脉沉在底下绷得紧紧的，那是阴实，对不对？有寒气凝聚。然后呢，迟的话，如果你跳得很慢的话，就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迟是绝对，因为一般阳虚的人心脏都跳得比较快，所以以保养的范畴，不以治病的范围，那个没关系。因为你科中平常真武汤多吃，那真的没有关系啊。就是科中要毒死人太难了。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是那种要用八两附子的时候的那个啊。那他说红硕华弦不要用。这个当然你的脉如果又弦又沉，就会变成所谓的紧脉，这样就可以用了。但是你单纯那个脉是调动的很有力量的，对不对？就是红硕华弦，简单来说就是阳明脉或者少阳脉。如果你们知道六经辨证，就是阳明脉跟少阳脉都有的时候，那时候是用柴葛解肌汤都来不及，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热是有实火的，那有实火的你用附子就会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所以要有阴实或者是阳虚的脉象用附子。那如果有阳实里面还塞了一些什么火气的话，你要斟酌着用啊。那个时候他这样子讲，因为日本人跟谭树渠要学习的就是用附子的方法，怎么样治高血压、治糖尿病这些东西，请他过去。然后日本人的汉医是不把脉，他们复诊很强，就像真武汤就可以用复诊决定要不要用真武汤。我们方术家用真武汤就是复诊来的。好，那这个大冢进阶就他们就问谭树渠，就是说 听说中国人就会把脉，你帮忙把一把脉，然后大冢静姐就说，那你看我是不是能够，是不是需要用到附子？就潘树渠呢一把脉就跟他讲说，你不是要用附子的啊、哦，你的肝不好，然后你晚上眼睛会怎么样的，眼中疲劳怎样怎样，但是那个肝不好是属于这个区块的肝不好，也就是潘树渠是很会用那种清肝热去肝，不像林羊角这样，他也很会用的，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用附子。所以他们好像要特别，因为谭树渠是用父子文明，所以他才请他来。可是他帮大冢静姐先生把了脉，就是说，哦，你不是要用父子的，那你是怎么样怎么样，要开一些类似疏肝啊什么的药，然后把它医好这样子。那他们那这样子的，那日本那边就很就这样子，就说，哦，这个谭先生的这个啊。这个把脉的这个事情很值得我们日本的中医做借鉴啊，然后大家要珍惜这次的机会，这个怎么样？就是他们日本人就是遇到比他强的人呢，是立刻豁然而起，再拜而谈，然后就非常的态度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我觉得在台湾，包括我听到人家医术好，就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对不对？他的人品上就差人家很多，对不对？听到别家，对，就是说，像黄晨宇老师讲说，耶，瞎子乱开药，然后学生讲说，你是不是神？对，就是他都互相骂来骂去啊。就看到了日本人这样子，就对这个同行那么多的珍惜，那么多的感谢啊，确实我们现在人品真的比较烂，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所以呢，关于用附子的事情呢。我想至少今天同学可以抓到点辩证点，那我们下礼拜呢讲真武汤啊，那就是有更多的辩证点给同学。